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356集，唐默心中一凛，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对面床上的傅文铎，他能清晰地听到傅文铎还在和自己说话，而且就在下一秒，他甚至听到了自己的声音，说话的语气、用词习惯乃至是思维方式，这个唐默简直与真正的唐默一模一样。他和傅文铎说了3分钟，傅文铎完全没发现异常。唐默心里对黑塔有了更深的认识，他现在仿若成为了一个透明人，掀开被子走向房门，然后直直地穿过了门板。在他穿过门板的那一刻，门里的对话声骤然消失。寂静漆黑的走廊里，时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，声音在城堡的墙壁间不断撞击，形成回声。唐默静静地站在走廊中央，他冷静地观察四周，并没有看见一个人。他想了一会儿，转身走向阁楼。哒哒的脚步声踩着楼梯，一步步上了3层阁楼。当唐默的脚踏上最上面那层台阶的一刹那，他突然拔出手枪，动作流畅地上膛，手腕一动，森冷的枪口直直地指向阁楼楼梯旁边的黑暗处。光线昏暗的楼梯口，黑发青年头也不转地将枪口对准黑暗，他根本没有看，却仿佛知道那里有人。过了几秒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身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乔治·安索尼并没有一丝慌张，他镇定地说： 原来可以出来的人是你。 唐默没有收起手枪。 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为什么来这儿？ 白人老头说： 我的房间离阁楼最近，我只比你早来一步。 两人话还没说完，又是一道脚步声，轻轻地踩上了楼梯。唐默和乔治齐刷刷转身看向来人，狭窄的楼梯拐角处，一双阴冷的眼眸从冰冷的黑暗中探了出来，阴森森地盯着站在阁楼门口的唐默和乔治·安索尼。三人看着对方，片刻后，乔治说： 看来今天晚上的三个人是到齐了，我、唐默，还有阿布杜拉。 黑暗中，身材干瘪、长相阴鸷的年轻男人从楼梯里慢慢走上来，正是东南亚玩家阿布杜拉。白人老头看着两人，坦白说： 我是第一个来这儿的，我刚来半分钟，这位唐也来了。这里是阁楼，我想你们来这儿的原因应该和我一样。 一开口，他就撇清了自己的关系，说明自己的来意。 我是来看看那具尸体还在不在的。 唐默说： 我也是。 阿布杜拉看了两人一眼： 一样。 老头乔治沉默了下，问道： 一起进去。 好。 老头的手按在阁楼的门把手上，轻轻扭开，昏暗的光线透过窗户射入阁楼内，那门缝越开越大，唐默的目光也越加集中。当他看到那具仍旧停放在阁楼里的尸体时，他心中悄悄松了口气。阿布杜拉说： 他还在。 老头说： 我对这具尸体没什么兴趣。 唐默说： 出去看看。 众人同意了他的建议。 好。 晚上的时间一共有2个小时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玩家一定要在屋外待满2个小时。不出门是被黑塔允许的，出门很快回来也被黑塔允许。白天的时候，他们要面对的是10几个玩家，晚上时只有3个人， 更容易观察对方。然而三人并没打算一起行动，从阁楼下来，走到二楼的楼梯口，他们就分开了。这是一个难得的单独调查这座城堡的机会。白天时，每个人所有的对话都在长桌旁进行，哪怕去搜集线索，也必须所有人一起行动。一来是可以保证公平性，二来也是在防止怪物混在玩家里，偷偷摸摸地清除线索。唐默选择的是去一楼大堂，老头和阿布杜拉选择在二楼逛逛。三人分别时，唐默悄悄地抬头看了眼这两人的背影，白人老头选择向左走，阿布杜拉选择向右走，两人没任何交集，也只是自顾自地寻找线索，仿佛真的不愿意浪费任何时间，谨慎地想查明真相。唐默走下楼梯，来到长桌旁，狭长的木头桌子中央摆放着13个小木偶，木质椅背上，丽娜、大卫、阿纳托利和白若瑶的名字全被划去。每当夜晚降临，玩家投完票倒扣了放在桌上，就没人去管这些票的下落。唐默仔细看着桌面，发现并没有一张白票，也没有红票。他一一走过每个玩家坐过的椅子，接着他去了壁炉，翻开厚厚的炉灰，又去了厨房，在橱柜里仔细寻找。半个小时后，哒哒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，唐默端着一只烛台，昏暗的烛光映照在他的脸上，显得颇为阴沉。他面无表情地顺着楼梯向上走，走过第二层楼，又走上第三层阁楼。在阁楼的门口，他停下脚步，唰地回过头，看向楼梯下方，一张阴沉的脸被烛光隐隐照亮。唐默沉默片刻， 你的脚步声很轻。 阿布杜拉说， 我一直走路很轻。 过了片刻， 你会因为这个就觉得我是怪物？ 这讽刺的笑声听得唐默眉头一皱，他没有回答，转身开了阁楼的门，定定地看着门内的景象。下一刻，唐默回过头，声音平静， 你说是谁偷走了尸体呢？ 只见狭窄昏暗的阁楼里赫然空荡荡一片，白若瑶的尸体不见了。阿布杜拉倏地抬头， 你想说什么？不是我偷的。 唐默举着烛台， 也不是我。哦，是那个老家伙。 唐默吸了吸鼻子，嗅着空气里的味道，只有尘封已久的灰尘气息，没有其他味道。他举着烛台，微微俯下身，让蜡烛的光芒照在阁楼大门的角落。看着门木边角上一块褐色的痕迹，唐默伸出手，轻轻抹了一下，已经抹不出任何东西，但是是湿的。 乔治去哪儿了？那个老头。 阿布杜拉漆黑的眼珠里倒映着暗淡的烛光。 我没见到他。 唐默握着烛台，微微勾起唇角。 这是你的血，还是他的？ 话还没说完，一道刺耳的破风声从唐默身后响起，唐默直接迎面扔了烛台上去。阿布杜拉一拳击碎烛台，站在楼梯下方，用阴冷如蛇的目光看着唐默。这是唐默第一次看到他笑，他的笑容阴森渗人，在黑暗中格外诡异。 反正你是要死的，问那么多做什么呢？ 最后一个字说完，拳头如期而至。在这一拳即将砸到唐默时，阿布杜拉五指一张，变成爪状，直弯唐默的心口。唐默侧身躲开，一手按住楼梯扶手，阿布杜拉双爪变成鹰状，攻击如暗影，密密麻麻地朝唐默袭来。他的指甲不知在什么时候变成了黑色，他一爪抓住楼梯扶手，竟生生地抠出五个手指的指印。在他的指甲触碰到的地方，木头发出滋滋的声音，很快腐烂融化。唐默见状不敢大意，他用手一撑，顺着楼梯扶手滚到二层，阿布杜拉直接追了上来。地形开阔一些后，他 唐木不再处于被动，他开始主动进攻。阿卜杜拉并不强壮，甚至有些瘦弱，但他的动作快极了，他身体柔软，从各个角度向唐木攻击。每当唐木要碰到他，他都能弯曲身体躲避，滑如游鱼。又是一击，阿卜杜拉的五指深深嵌入墙中，就是这个机会。唐默双眼一亮，怒喝一声，直接拔出城堡楼梯的一根金属扶手，用尖锐的一头刺向阿卜杜拉。谁知下一秒，阿卜杜拉竟然迅速地把五指拔了出来，阴沉的脸上露出一抹诡计得逞的笑容。唐默双目睁大，才知自己中计。阿卜杜拉怒吼地攻向唐默，直刺他的心口。唐默迅速避开，但还是被他弯曲腰上一大块肉。被那黑色指甲碰到的地方，血肉开始腐烂融化。唐默毫不犹豫地割去一大块肉，同时一脚踹向对方，两人各自倒退三步。唐默说， 你攻击的地方有些巧，害我不得不弯掉这块肉。 阿卜杜拉冷冷一笑， 哼，你还算聪明，如果你再晚挖肉一秒，我的异能剧毒肯定已经杀进你的心脏。 唐默轻轻一笑， 哼，你不懂我的意思。 阿卜杜拉没理会他， 给我死！ 这一次，阿卜杜拉的攻击更加密集迅速，他好像没时间再和唐默纠缠，抓住每一分每一秒疯狂进攻。唐默被他逼得连连后退，阿卜杜拉一脚将壁炉踹碎，废物的砖瓦挡住唐默的视线。正在此时，他快速攻上，他的爪子即将捅穿唐默，可唐默的身体突然以不可思议的形状弯曲躲过这一击。阿卜杜拉立即明白过来， 原来这就是你的异能。 摸清唐默的底牌，阿卜杜拉露出势在必得的表情。 难怪那个家伙说，你要是没异能，很容易死。你的战斗实力根本不怎么样。 唐默没时间说话，他被对方逼得连连后退。城堡里，阿卜杜拉的爪子在墙壁上留下一道道爪印，他越加疯狂，好像再不快点杀死唐默，他的异能就会失效。好不容易，他将唐默逼到楼梯的死角，唐默避无可避，黑色的毒爪直直朝他的胸口抠来。然而就在这一刻，一道金属撞击的声音响起。阿卜杜拉睁大双眼，不敢置信地低下头，看向自己的右手。只见那黑色的指甲明明抓到了唐默的胸口，却没能进去一秒。不仅如此，他的手指微微颤抖，黑色指甲发出一道清脆的咔嚓声，三片指甲竟然齐根断裂。 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使用道具，除非是稀有级别的道具，否则不可能有东西能阻挡我的指甲。 声音戛然而止，阿卜杜拉缓缓低下头，看向自己的腹部。唐默背靠着墙壁，狼狈地喘着粗气，汗水打湿了他的脸颊，他的衣服被腰部留下的血液染成暗红色。阿卜杜拉的瞳孔轻轻颤抖，看着那个捅进自己身体里的利器。只见唐默伸出手，用和他一样的姿势，右手向前捅穿了他的肚子。唯一不一样的是，他的爪子碰到唐默的胸口，就被刚硬如铁的东西崩裂。唐默的右手手臂则幻化成了一柄漆黑的三棱形利器，冰冷的武器直直地捅穿阿卜杜拉的身体。口中翻涌上一股强烈的血腥味，阿卜杜拉红了眼睛，想要再攻击。唐默不给他机会，拔出黑色利器，下一击直接捅穿了阿卜杜拉的头颅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